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3号星期二，农历6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开幕， 北京明确6项标杆工程，2030年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本市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相关区域已经被封控管理。 南京、郑州、张家界等地进京火车票已经停售。 北京7月早高峰压力下降超过20%，近期公众城际出行明显减少。 本市依法查处学大教育等3家校外培训机构。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致辞并宣布开幕。中宣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致辞，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开幕式。蔡奇指出，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丰富，是中国数字化发展进程中的创新引领者和产业先行者。我们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国际一流、首善标准，积极打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北京样板，努力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蔡奇强调，要积极推动科技攻关，打造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策源高地，加强基础研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超前布局前沿领域。要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和资产汇聚，打造国际数据要素配置枢纽高地，建设城市超级算力中心和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完善政策机制。要积极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打造新兴数字产业孵化引领高地，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标杆企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商业、旅游等融合。要积极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打造城市数字智能转型示范高地，建设全感知城市，推广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成果。要积极推动数字社会建设，打造数字治理中国方案服务高地，加强数字政府和数字化社区建设，提供便捷的数字化公共服务。要推动数字经济开放发展，打造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高地，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扩大数字市场准入，高水平建设数字贸易港，推进全球贸易数字化示范区建设。本届大会严格落实防疫要求，以创新引领、数据驱动、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为主题，设置一主三分会场，集合数字经济体验周、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赛等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20多场平行论坛和成果发布会，发布北京市关于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北京宣言和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等重磅成果，旨在推动跨学科、跨行业、跨区域交流互鉴，打造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新平台。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昨天开幕，会上发布的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披露，到2030年，北京将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实施方案明确，将组织实施数字城市空间操作系统创制、城市超级算力中心建设、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设、高级别自动驾驶全场景运营示范、跨体系数字医疗示范中心建设、数字化社区建设等6个标杆工程。实施方案还明确了8项主要任务， 率先建设数据原生的城市基础设施，比如加快建设全感知城市，建设智能网联化城市道路，十四五末完成1000公里，推进水电气热等表具智能化改造，建设数字城市生命线，聚焦培育数据驱动的未来标杆产业。新一代数字化出行产业将抓住交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窗口期，以自动驾驶技术、车路协同解决方案为突破口。新型数字化健康服务产业将统筹北京丰富的医疗资源，推动医共体升级成健共体等。 九月，我在福茂会等你。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昨天成立，集团将做强做优福茂会品牌，全面提升北京市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庆祝首都会展集团正式成立。 北辰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引入首旅集团、首钢建投、京东科技以及法国智奥会展集团，正式更名为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首都会展集团董事长魏明前介绍说，集团成立后，四大股东将发挥云服务数字技术经验、国际化展会资源以及人才资源优势、住宿、餐饮、出行、文娱、商贸服务资源等优势，并引入首钢集团，进一步丰富扩大服贸会空间布局。 在疫情防控方面，在参展商洽谈对接方面，在参展观众的接待服务方面提供保障，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集团两地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首都会展集团的前身北辰会展集团曾圆满完成北京 APEC 峰会、杭州 G20 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任务，全程参与了历届服贸会的运营和服务工作。 以本次服贸会为契机，国家会议中心正在积极推进电子报馆、 BIM 建设、在线摆台、与酒店对接、直客通等项目的落地实施，正在加紧完善微网站 VR 全景功能，升级场馆智能化水平，提供全新的数字化体验和服务。 市商务局局长严立刚在发言中表示， 首都会展集团将加强与国际行业组织和会展企业交流合作，吸引国际知名会展项目落地北京，加快会展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端人才的培养，打造首都国际会展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会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标杆，助力培育发展北京会展新经济。 昨天0点到下午3点，本市新增1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本市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相关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 确诊病例7月25日从长沙南站乘坐高铁 G486，当日21点26到达北京西站，出站后乘坐私家车至海淀区国兴家园。 7月29号，患者主动向社区报备，并按要求进行集中隔离观察，首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7月30日出现咳嗽，7月31日出现发热症状，8月1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至定点医院，8月2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海淀区接到市疾控中心通报后，8月2号凌晨5点30分对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进行封控。林航副区长说， 封控范围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南至车公庄西路北侧，西至首都体育馆南路，北至新苑街，东至三里河路的区域，总面积23万平方米。第二部分为车公庄西路南侧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南区，两部分区域共涉及人员10000余人。封控区域内所有单位和公共场所关停，人员只进不出，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封控区域内的全员核酸检测也已经启动，8月 二号晚间全都采集完成。对7月26号以来曾到访国兴家园人员的密接排查工作正在进行。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提示大家， 近期到过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来京人员，或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自己可能是密切接触者的人员，务必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及单位报告。请市民朋友积极做好个人防护，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本市从8月1号开始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铁路12306售票平台显示，从昨天起到8月16号，由南京、郑州、张家界等地开往北京方向的高铁和普速列车都已经无法购票。今天到8月14号期间，已经没有从扬州站开出并且到达北京的车次，但是有从江都站开出的抵京列车车票在售。而8月15号以后，扬州、扬州东站开往北京的列车目前售票正常。由于南京、扬州等地疫情，铁路部门已经针对南京、扬州等地区采取限制进京车票发售的措施，不过途经南京等地的列车并没有停运，已经购票的旅客在遵守本地和目的地防疫政策的情况下可以正常乘车。另外，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航空公司官方购票平台显示，已经没有北京往返南京的航班在售。近期北京、南京、郑州、扬州、沈阳等城市发现确诊病例，针对涉及这些城市的8月份进出港航班，各航空公司基本都已经发布免费退改签信息，具体办理方式和要求以相关公告为准。 另据报道，在京高校近日陆续发布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严格校门管理，提示师生员工减少出京。一些高校明确，师生员工返校前14天需要上报出行轨迹和健康状况。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昨天发布7月份城市交通运行情况。由于中小学放假，通学出行需求下降，本市7月份工作日城市路网交通压力明显缓解，早高峰交通压力比6月下降21%。7月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比6月增长5%，休息日增幅达到10%。7月9号和16号2天客运量突破1200万人次，达到2020年1月疫情以来的最高值。其中，热门旅游景区、机场、火车站相关轨道交通线路客运量比6月增长显著，1号线、2号线、4号线、8号线客流增幅大约20%。受旅游和探亲需求影响，7月北京城际客运量比6月增长22%，其中铁路客运量增长26%。7月10号以及16号到18号，城际客运量全都突破120万人次，达到今年五一假期以来最高值。近期本市连续出现境外关联确诊病例，公众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城际出行明显减少。7月30号以后，城际进出京客流量比7月中旬下降近30%，提示公众近期非必要不出京，休闲出行尽量以京郊和中短途旅游为宜，以室外活动为主。 新闻广播消息，市政府近日批复同意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围绕中轴线申遗和老城整体保护，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打造国家历史文化传承典范区域，围绕大运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形成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围绕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形成琉璃河遗址、圆明园遗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一批国家级大遗址资源，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更新，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和谐共融，以首善标准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通过规划引导，十四五时期本市将构建完善的新时代名城保护体系，形成责权分明、长久有效、多方参与的工作机制。老城和三山五园地区整体保护实现重大进展，三条文化带区域协同保护格局逐步形成，保护利用政策将突破，形成一批示范带动效应项目。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局稳健，年初确定的12大类70项180条重要事项总体进展顺利。新增产业进线目录实施以来，全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到23600件。2014年以来，全市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2800多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980多个，建设提升便民商业网点7000多个。在高水平推动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上，目前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三大建筑主体结构封顶，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球主题公园开展内部测试，争取尽快实现高水平开源运营。运河商务区、华夏银行等6家市属国企搬迁选址初步稳定，张家湾设计小镇新注册企业50家。另外，京唐城际铁路京雄高速北京段加快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东延段正式通车。上半年北京市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41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4.7%。潮白河干流近22年来第一次全线水流贯通。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超过1600家。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1589亿元。北京冬奥村全面完工交付使用。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医院项目于2019年9月20号土方工程开工，昨天按计划顺利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医院项目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建设的第一家3级综合医院，是新区级医疗中心之一。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后，将全面转入内外装修、机电安装阶段，计划年底实现外立面亮相。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委市政府京津冀协同办了解到，本市以交钥匙方式支持雄安新区新建的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项目进展顺利。3所学校建设地点都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其中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将新建一所全日制9班幼儿园，每班不超过25人，招生规模不超过225人。史家小学雄安校区项目将新建一所24班小学，每个班不超过35人，招生规模不超过840人。北京第四中学雄安校区项目将新建一所36班完全中学，初中每班不超过35人，高中每班不超过40人。招生规模不超过1350人，3个项目年内都将实现工程竣工。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昨天通报，近期针对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对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加强执法检查，依法查处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其中，学大教育价格违法、发布违法广告及虚假宣传，被罚123万5000元；ABC 外语培训学校通州校区无证办学、价格违法，被罚超过18万元；51Talk 发布虚假广告，被罚50万元。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总共检查线下教育培训机构5031家次，检查线上教育培训机构956家次。接收教育部门移转线索157条，与教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172次，累计立案528件，处罚139件，罚没款超过1152万元。 新闻广播消息，为进一步促进全民健身工作开展，推动健康北京建设，从8月1号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